在太阳节之际，筑巢武官团11号访问了万景台。这天他们还参观了朝鲜革命博物馆和平壤文化展览馆。